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张艺谋的最新电影《影》昨天宣布9月30号上映，影片发布的预告片色彩对比格外强烈。据了解，《影》可能会回归张艺谋个人表达，阵容延续了张艺谋一贯的豪华阵容，由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关晓彤、吴磊、王景春主演，用水墨中国风讲述了一个有关替身的故事。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即将于8月29号开幕，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两届的威尼斯电影节聚焦中国活动将在今年的电影节期间再度举办。昨天活动在京举办启动发布会，宣布今年的主题为不忘初心一起出发，将于8月30号到9月1号举行。由80后新锐导演蔡成杰执导，田天、温馨宇主演的电影《北方一片苍茫》即将于明天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昨晚影片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导演蔡成杰携主演田天亮相。影片以女性王二好为第一视角，通过荒诞的艺术表现形式讲述了一个农村妇女的悲情遭遇。第四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昨天在山西大同开幕，开幕式演唱会嘉宾阵容涵盖了老中青三代的中外歌手以及动作演员，除成龙外还有周华健、孙楠、常石磊、袁娅维等等，壮志在我胸、真心英雄等经典歌曲被重新演绎。本届电影周以汇聚英雄天下大同为主题，将展映醉拳、 A 计划、警察故事等多部成龙主演的经典动作电影，以及战狼2、绣春刀2、红海行动等影片。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召开了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8%。 从主要领域运行情况来看，生产领域增势良好，需求领域基本稳定，民生领域持续改善，市场预期稳定向好。北京市发改委昨天发布价格走势预测，预计三季度本市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将以稳为主。具体来看，三季度受节日因素影响，猪肉价格将呈恢复性上涨趋势。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昨天介绍，本月24号开始，北京地区2018年高校毕业生暑期就业服务月将拉开帷幕，针对高校毕业生的一系列就业创业帮扶服务又将密集登场。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房价数据，数据显示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环比涨幅有所上涨，三线城市上涨势头得到抑制。昨天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联合发布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近10万辆电动汽车接入本市质量安全监控平台，车辆运行中出现风险可以自动上报。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下面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本市今天夜间呢将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雨势比较明显，局地短时雨强 比较大，部分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的级别，降雨呢还会使空气湿度明显增加，能见度差，请减少驾车出行。必须出行的时候呢，要避开低洼地带和下凹的桥区。遇见有明显的积水路段呢，应该注意观察水面和道路标高的位置，不可以强行的涉水。另外呢，在大范围的降雨出现之前，本市包括东西城区在内的东南及东北的部分地区，目前已经形成了雷雨，并有继续北上的趋势。晚高峰期间呢，请注意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和交通安全。明天白天，西部和北部地区仍有雷阵雨，区域内出行注意防雨防雷。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短时暴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总来看呢，今天傍晚部分地区的降雨以及夜间全市的降雨，对于交通影响是比较大的，请注意驾驶安全。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空气污染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副高控制，气温比较高，有一定的光照条件，气象条件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3到4级。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两天本市还是多降雨天气，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朱红。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跟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如果各位你有一个演员梦的话，演艺群会来帮您实现。普拉东诺夫是俄罗斯著名剧作家契诃夫的长篇处女作，一男四女的感情纠缠背后呢，展现出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一个痛苦与希望并存的时代。那该剧8月3号将会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上演。导演严永琪将于本周日7月22号的上午在鼓楼西剧场举办表演创作工作坊的活动，到时候呢，演艺群会将会由主持人带领着10位幸运观众到场参加。我们现在发出征集令，从今天开始到7月20号，我们会招募10名戏剧观众，性别不限，只要您热爱戏剧、热爱舞台，就可以报名参加啊、接受专业表演指导。参与方式是什么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还有数字876，然后在后台留言说我有一个演员梦，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惊喜，各位请让我们一起期待。 他是大染坊中的一代奇商陈寿廷，他是冲出亚马逊中的铁血军人王辉，他是人民名义中的小官巨贪赵德汉，他更是面具中的丁战国。从艺20年，他又认真铸造了一个个经典角色，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演员。他就是演员侯勇。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欢迎侯勇。 这里是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欢迎侯勇， 欢迎侯老师， 你好，大帅，朱总你好， 啊，欢迎啊，朱红， 朱红 啊， 对对对， 喊朱总也行， 你怎么着，想把 侯老师约来想要给侯老师 这个 合作一把， 可以合作谈个戏嘛？ 哎呀，你少来吧！ 投个戏吧！ 哎呀呀呀呀！哎，侯老师最近正在北京卫视播的一部剧啊，就是《面具》。 嗯， 咱们就先从《面具》说起吧。 嗯、 您给我们说一说这部剧给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啊？您怎么评价这部剧吧？嗯。 面具是一部谍战剧， 嗯， 我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谍战剧， 嗯， 啊，对， 嗯、 拍了将近30年的戏了，第一次完整意义上接了一部谍战剧， 嗯， 对，所以说当时在看剧本的时候就觉得它比较烧脑， 嗯， 逻辑比较缜密， 嗯， 人物反转度也比较。嗯，比较有意思， 嗯， 对， 嗯， 所以说就被剧本吸引了， 嗯， 当时就接了这么个戏。 哎，您当时就是您说您演了这么多年戏，没演过这个谍战剧，是没人找您演，还是说您不接呀？ 没人找我演， 为什么？是因为你长相比较憨厚，不太像间谍是吧？ 当然以前也有人找，也有人找过，啊，因为我看了很多一些之前过往的一些拍了很优秀的一些谍战剧啊， 嗯， 首先它剧情要立得住， 嗯， 人物要相对怎么说，比一般生活剧呢要更客观和真实，或者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它能可信度更高一些， 嗯， 对，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那种什么公安抓小偷， 嗯， 什么谍报抓个特务， 嗯， 我觉得那种那样的一种人物设置呢，搁在今天来看， 嗯， 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不太真实， 嗯， 甚至有人觉得像是在弄小玩闹一样。 嗯， 对， 嗯， 当然，之前看过一些谍战戏，拍得很好， 嗯 啊，我这个人呢，其实逻辑思维不是很好， 哦， 啊，我逻辑思维不是很好， 嗯 嗯， 看这个剧本，我第一次花了2-3天把这剧本看完以后，我经常会看一段到下一段，我会不明白， 嗯， 啊，我会再翻过再。一开始给我电子版嘛， 嗯， 电子版看的比较费劲，后来要了那种纸质版本的剧本， 嗯嗯， 就会看着看着往前倒再回来，就来回倒着看， 嗯 啊，看完一遍，也就是觉得还没有完全整明白， 嗯 嗯嗯， 当时我就自己告诉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个好剧本， 嗯， 对对， 嗯， 因为这些年来，嗯，不光是谍战剧了，别的戏的剧本，我认为啊，个人认为， 嗯， 整体质量不如前十年， 哦， 嗯， 不如10年前， 嗯， 现在整个可能是剧本的 催生的比较快， 量对比较大， 嗯， 所以说大家可能不像过去那种文艺创作、剧本创作有周期性， 嗯 啊，它艺术它有它的艺术独特的规律， 嗯 嗯， 所以说现在有的剧本，当我自己这儿可能都说不过去， 嗯， 怎么去接这么一个戏呢？ 对， 所以说之前好多年我还在接戏上也都怎么说把量减下来了， 嗯 啊， 对对。 嗯， 我们发现面具这个戏啊，很多人看完以后都说呢，就不但主角好看， 嗯， 就是这个周围的这些角色个个都挺有特色的， 嗯， 是 就我们评价一个戏好不好啊，就看他的配角， 嗯 啊，就是如果配角个顶个的都是有个性然后特别出彩的话，整部戏一定不会难看， 嗯 啊，然后这个戏呢跨度也挺长的是吧？ 跨度倒不长， 嗯， 30天， 30天， 对， 嗯。嗯， 这个戏是这样，就说你刚才讲的关于就整个剧本的人物比较整齐， 嗯，对 啊，整个角色演员都搭得比较整齐， 嗯， 其实这就叫一台戏， 嗯， 对， 不是说一台戏有一个男主角女主角然后就 OK 了， 嗯， 现在有很多一些戏的制作模式就是说找两个有名的演员， 嗯， 或者所谓的那个大腕， 啊， 然后其他就 OK 了，其实前几年呢很多人也这么做过， 嗯 嗯，以为屡试屡爽，但现在看来， 嗯， 其实现在观众的胃口高了， 嗯 嗯 嗯，光靠一两个两三个演员去挑大梁， 嗯， 能撑起一部戏的这种以后的趋势， 嗯， 我认为会越走越窄这个路， 嗯， 对， 你看前一段时间啊，不叫前一段时间，就我们回溯这些火的戏啊， 嗯， 就是圈的人叫莫名其妙就火了，但其实这个莫名其妙是说他这里面原来没有特别多的明星， 嗯， 怎么就火了呢， 啊， 就是因为本身质量太好了，你就回想啊， 嗯， 潜伏， 嗯， 哎，潜伏火了对吧，琅琊榜你也没什么宣传， 嗯， 说里面那时候胡歌也是刚刚复出， 是 对吧，然后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牌的演员， 嗯 因为什么火？是因为它整个剧作工整，然后整个的制作很精良，所以现在观众呢已经越来越精明了。侯老师说了啊，他绝对不会因为说哎呀这戏谁演的，我就觉得他好 啊，已经不那么傻了。 他可能会有一部分这样的就是那种粉，但是这种人越来越少。 对您提的这个现象，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们也在聊天，有聊到这种现象，就是说明星制，粉丝现象，那么跟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文艺作品或者说影视作品的呈现，我认为不能完全去契合的。影视作品的文艺创作它有它的规律性。我们再具体到比如说您刚才讲的几个戏，我觉得它之所以能够成功，那是一开始观众对它的期望值不是说多高，就是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大家越看觉得剧情、演员、角色、制作、编导演、摄录美、灯服、道效化这几多少个部门都很整齐，它出来的效果就会很好，对。那么现在很多一些影视剧的制作呢，它有时候它只会说找这个大腕导演、大腕演员，然后搁在一起，或者说我认为缺一不可，大腕有他的成就，或者说有他的能力，就说。我说的各个门类啊，但是我认为还是得需要整体，整体性，它是一个集团军作战的这种模式，不是说某一个单项好就能一言以蔽之， 这就特别像世界杯上的足球队， 没错没错， 对吧？ 没错， 你一个人踢得好不行， 你一个人踢得好不行， 是， 而且你光把一群球星就是生捏在一起也不行， 也不行，要讲战术战法， 战术你还得讲磨合， 要磨合， 还得各 种的，你还得通过战术，对方的对手是谁， 哎， 你还得排什么样的布，布什么样的阵，排什么样的兵， 哎，对， 很关键， 所以他不是绝对不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去带的。当然，我们说到那，其实我们说球星的练成或者是一个明星的练成，一个什么表演家的一个练成，它是有很多的细节在里边的。就像侯老师的表演，很多人都很称道，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今天咱这个机会让侯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创作心路。比如说在面具当中的丁战国这个角色，您在处理和把握上，你有什么样子的，就是您下了哪些功夫啊，来琢磨他。 面具这个剧本当我拿到手，我看第一遍我没看明白，我对剧本的印象，看第二遍的时候我就觉得丁战国这个人物挺不好去面对的，前半节容易，前半节因为他在一个阶段的一个时间节点他有一个反转，这是谍战戏的一个特点，对，他有个反转，这个人物写得很好，编剧王小枪这个是他的心血之作，包括所有看过面具这个剧本的演员、导演，包括工作人员，都会推崇这个剧本，做得非常缜密，逻辑性、人物情节，甚至他的着眼点，就他写这个戏的视角，是以往很多是没有的，他也不是为了猎奇，就因为没有这个视角，我写这个视角，不是，他非常。独特，他用时间观念来倒推，他从腊月初一，一直写到除夕之夜，三十天 的时间，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三十天， 就 腊月初一那一天出了一个事儿，我们的主人公李春秋，带一个孩子送他上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可能大家看过这个戏的观众都已经有印象非常深了，把一张报纸塞到他口袋里，塞到口袋里以后，他就突然觉得，就是一个唤醒的信号。 激活了他， 对，就像谍战里面的这种路数嘛，那么他不光这一条线，他只是一个主干是激活他，但同时故事的展开不是从李春秋身上展开的，他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故事，现在当然就是说这个剧本最后这个戏呈现出来跟原剧本还不太一样，可能原剧本可能更怎么说更缜密一些，更烧脑一些。现在可能考虑到观众的这种收看习惯吧，可能做了一些调整微调，但这种调整也 OK 的啊。丁战国这个人物，当时我看完以后就觉得前面去示众，去跟观众见面，没有问题。他是一个侦察科的不是侦察，他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治安科的副科长。他是治安科的。出了一个案件。一个凶杀案，他去破案。通过破案，大家知道他呈现给观众的就是一个公安干警。公安干警出现以后呢，他因为工作的这个需要，他还有个女儿，晚上接女儿回家。一回家以后，他的邻居就是李春秋。 啊，他们又是邻居， 嗯， 又是公安局的同事， 嗯， 他从这种生活流的这种姿态出现以后， 嗯， 但是他整个案件他是案件起， 嗯， 生活流铺垫。 啊 啊，他就是那种犬牙交织的这个剧情在往前推进， 嗯， 让观众看着吧，通过剧情， 嗯， 通过一个一个这种唤醒特务的这种应该叫特务应该叫特工吧， 嗯， 这么一个个手段，大家一场戏一场戏的往前看， 嗯， 那同时呢，他用生活流的这种形态去展现这些人物， 嗯， 对，他不像以前的那种就是一出来就是一个人就是煞有介事的， 非常脸谱化的， 对对对对。不是说那种不好，那个阶段，我认为很多观众，特别是爱看烧脑谍战戏的观众，已经被那个趋势带到那个胡同里了。 嗯， 这个胡同再往前走是走不通的。 嗯， 就是你一出场，观众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嗯， 甚至你没想到，编导者还在这进行正在进行创作呢，观众已经知道你的底在哪儿了。 啊， 都是创作者和观众在斗智斗勇了。 嗯， 他这个戏摒弃了原来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方法， 嗯， 他用生活流的方式， 嗯， 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铺排。 嗯， 那么丁战国呢？这个人物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电视剧才播了一半嘛。 啊， 对，出场的时候就是个公安干警。 嗯， 他就一直。他就好像是李春秋，就是祖峰演的这个特务，这个特工， 嗯， 他是国民党的一个潜伏十年的一个特务， 嗯 啊，那个军统的， 嗯， 潜伏的一个特务，他一开始就告诉观众， 嗯， 我是特务， 嗯 啊， 嗯， 所有人知道他是特务， 嗯， 他怎么接受任务， 嗯， 就是他一开始把底告诉观众， 嗯， 就看他怎么圆这个事儿， 嗯 啊，我呢就一开始知道跟观众一样，也知道他是个特务， 嗯， 我来怎么去追他。 嗯， 在追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丁战国是治安科的副科长， 嗯， 他不是一个侦查科，你要知道在这个 区别， 对，这个治安是维持秩序的， 嗯， 搁在今天来看，说两个人斗殴了，哎，怎么回事？来，你告诉我怎么回事？那么侦查科不一样，侦查科要破案的， 嗯， 凶手已经走了，留下很多痕迹，我要去推理，去断案的， 嗯嗯嗯， 会有一些分工上的不一样， 嗯。 那么他是治安科的副科长， 嗯， 那就他来处理一些案件， 嗯， 这时候呢，我在微博里看到很多观众就说，哎呀，说丁战国太粗枝大叶了， 嗯， 他不像一个公安干警， 嗯， 对，因为他面对的对手他不是一个小偷小摸， 嗯， 他是国民党的间谍，国民党的特工， 对，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他猫抓老鼠，这猫太傻了，这老鼠太聪明，怎么这个老鼠就拽着猫走呢？ 嗯。 其实这也是编剧有意去铺排， 哦， 也是从客观上也能感觉到丁战国他是一个侦查科的啊，是一个治安科的副科长， 嗯， 到了故事的一半把他调到侦查科， 嗯， 当副科长， 哦， 嗯，很多观众会说这里面很多情节说这到那不合理，其实不是不合理，是他漏掉了很多一些细节， 嗯， 哦， 这个戏不能断断续续的看，要看就得一口一气呵成。 啊， 就不能上厕所， 就是像这个侯勇老师看剧本一样，就是你可能有些地方你得翻回去倒回去找那些细节 啊。对，电视如果说在播出的时候你没法倒细节的时候，最起码你要看的时候，你可以眼睛盯着他看 啊， 你要把一场戏一场戏，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往下看的，你才知道创作者的良苦用心。 哦，现在有盒子，没问题。 哎，有盒子你可以倒过来看， 可以倒着看。 我相信面具，当然现在说收视率还不错吧？我认为面具的复播应该会收视率更好。 哦， 就你在看第二遍的时候，就跟那个说什么有那个叫什么彩蛋 啊， 跟彩蛋一样。 对对对对 对， 他会哦大吃一惊。 哦，原来是这样。 对，他会觉得又发现若有所思，看到一个又发现一个，就你刚才讲的彩蛋， 就我上一边看的时候没发现， 嗯， 这边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好， 还挺烧脑的， 哎， 嗯， 所以这个 这个人物，你刚才问我说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还没法讲， 对，这还没法讲，他就是一只猫， 嗯， 这个李春秋祖峰演的这个李春秋呢，就是一个老鼠，就是个猫抓老鼠的故事， 好， 往后看， 哎，往后看，那行，这样啊，面具咱先这个说到这儿，有几个。就是听众啊，知道今天侯老师要来以后， 嗯， 特别想要去问的问题啊， 嗯， 就是特别想要去问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他们特别关注的，比如说以前你演的这个《人民的名义》啊，就是这部剧，大家就有很多这个网上有很多传言啊，说是您当时吃了几碗面条啊，您是说吃的是白面啊，还是吃的是什么面呀， 啊？怎么那么香啊？ 那等会儿等等的，说您这个到底是有说吃六碗的，说吃几碗几碗的，您跟我们说说当时这场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样，我先问这么一个问题， 嗯， 您当时为什么会去接一个就是只有就是剪出来就三集的这样一个这个戏？ 对， 嗯。 这句话说起来得三年前了。三年前《人民的名义》导演李路是一个之前很熟悉的一个导演。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我下面要拍一个电视剧，你来给我演谁谁谁。就把我约到他们剧组了。我当时正好在拍央视的那个春晚。当时正好人在北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说明年过完春节要拍这么一个戏。哎呀，我说导演，我说我接别的戏了。接别的戏，我说我因为一般一个演员接戏都在半年前，最晚也得三四个月之前，就基本上就下一个档期要接什么戏了。他等于是年前就说年后要拍什么戏，我就觉得可能我说时间上可能不行。我答应人家了吧。其实当时我也没有签合同，但是我口头答应人家就肯定要算数嘛。虽然知道他这个戏很好，他就说你再去想一想，再去思考思考，你先把剧本看完。剧本看完确实他就是怎么说呢，揭露的比较深刻。但也不是深刻，其实它里面很多些情节啊，我们看一些新闻 都有， 只是把它作为艺术创作，把它搁在电视剧这么一个类型里呢，大家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不是太 露骨了， 太深刻了，或者他会不会播怎么样。我们当时都有这想法。 对， 当时让我演是另外一个角色，是一个比较重一点的一个。 要找你演的是另外一个角色。 对，当时就因为时间不行嘛，我说我答应人家去拍一个戏。后来好说歹说，我说实在没办法。对，实在没办法，那就他说这样，他说你那个角色时间长，就是哪怕你给我一个半月时间，我一个半月可能都不行。他说那你这样，他说正好呢，前面开篇因为原来定另外一个演员，因为别的原因来不了，你来给我开篇演这个角色。因为剧本当时我已经看过了。我说我，但是当之前因为我演不了他跟我说的那个角色，我就特别对导演有愧疚。我说哎呀，导演你让我演什么都行，只要我能还你这个情。这就怎么说，对我的这种 这么认可 吧，对吧？ 对， 他说你来演这个，就是、那个、 赵德汉。 我一看剧本，因为看完剧本，我说怎么可 上面应该没什么台词的，对吧？全靠演。 对，台词也少。我就觉得这种角色一般很少有人找我演嘛。他是觉得开篇嘛。我还算是一个比较脸熟的演员，因为之前定那个演员他来不了。说你既然演不了我这个一两个月的这个角色，你给我来开篇。我大话已经说出去了，说演什么都行，我演就哪怕演个什么演头演一棵树都行。那既然大话说出去了，那也得演呢。其实我当时去横店拍另外一个年代戏，我去开车去的横店，路他这个戏在南京拍的，《人民的名义》，就在南京停了三天，三个通宵。 拍了三天。 三个通宵，三集戏就拍完了。 对， 他又是办公室，又是他家， 对， 又是什么他的另外一个 别墅。 对，还三四个场景吧，三个晚上。 但是没想到，就是刚开篇，没想到这样的一个题材的电视剧就变成了网红。 而且关键是人家说， 然后那个侯老师也变成网红。 对，有人说嘛，人们说是有的人因为一部剧火了，有的人因为三集就火了。说的就是侯老师。那这样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广告时间了。 对， 广告之后回来，咱得好好的跟侯老师问问他这面条到底怎么吃的，他当时是怎么给琢磨的，好，甚至吃面条都给吃火了。咱接下来时间先进广告， 一会儿见。 他是大染坊中的一代奇商陈寿亭，他是冲出亚马逊中的铁血军人王辉，他是人民名义中的小官巨贪赵德汉，他更是面具中的丁战国。从艺20年，他又认真铸造了一个个经典角色，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演员。他就是演员侯勇。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欢迎侯勇。 推荐我一部紧张刺激又能放松心情，浅显易懂又不失深度，人气高但是带妹子去看能凸显我独到的品味，最好能保证全程不玩手机的舞台剧吧。 虽然你很欠揍，但我还真能推荐开心麻花传奇舞台剧《乌龙山伯爵》，7月24日起世纪剧院爆笑上演。该剧在全国50多个城市巡演近2000场，被誉为经典中的经典。上开心麻花官网立享独家优惠。 快乐很简单， 107.6。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是大染坊中的一代奇商陈寿亭，他是冲出亚马逊中的铁血军人王辉，他是人民名义中的小官巨贪赵德汉，他更是面具中的丁战国。从艺20年，他又认真铸造了一个个经典角色，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演员。他就是演员侯勇。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欢迎侯勇。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大帅。 欢迎侯勇。 对，欢迎侯勇老师。 好，二位好。 欢迎啊，侯勇老师最近的一部新戏叫《面具》啊，正在热播啊， 对对对，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啊。 哎，而且这部电视剧呢，如果您可以，您要看的话，您是先可以从前面先倒到这个正在播出的这一集， 对， 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的细节。 就是您要不从头到尾特别特别仔细的看，可能会有点看不明白。 对。其实或者是说叫会漏掉很多的细节啊，对。那其实刚才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聊到了这个侯勇老师的另外一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开篇， 开篇3集，然后当时是火遍大江南北， 对， 大家 必须是网红， 对，大家所有人都在讨论说啊，你看什么叫演技啊，什么叫教科书籍式的演技，就人家一面条生生吃了3斤面条就火了。 到底吃多少面条？ 您到底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戏当时到底有哪些幕后的故事，就是您怎么去琢磨这个人物，包括这些动作是您自己加的吗，还是怎么着？ 没有，剧本里就有吃面条 啊。 就是陆毅演的这个侯亮平嘛，带着他的小组啊，到了这个赵德汉家里去搜查吧，的时候，赵德汉就在家里吃面条，他做的是炸酱面，因为北京某部就是 就是 北京，是个 北 京的干部， 对，中央的某部委的一个、什么一个处的一个 处长， 对，计划处的一个处长。他其实就是就想造成一种反差，就是表面上看似就是很朴实的这么一个计划处的处长，口口声声说着为人民服务，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个部长，这部长一个处长，没想到最后案发以后是这么一个人，就可见当时我们很多一些社会现象，包括一些就腐败现象，到了何其的严重，对。那场戏呢，其实就是侯亮平，就陆毅演的侯亮平推门进来以后，我是在吃炸酱面。因为拍戏嘛，那一场戏因为也很长嘛，要拍若干遍，好多个机位，好多个景别，然后要一边正面拍，这个反面拍，拍陆毅，拍我，所以要拍很多遍。但是其实情节就是在吃一碗面条，大家换两个机位就两碗面条，三个机位就三碗面条。换一个景别就四碗面条， 真吃了是吧？ 是，但那一碗我不一定把一碗就一个、一个机位或者一个景别把一碗全吃掉，但是 也吃了不少。 就是这个人既然在吃面条，那不都是有人一根一根捋着的？那观众一看就特别假嘛。 对。 然后道具嘛，肯定后半夜一开始从拍第一遍的时候，可能也准备了酱啊，准备的这种水煮炒 还真的是有点这个炸酱面的感 觉。对，但拍着拍着拍到最后要拍若干遍嘛，就拍酱就没了。对，最后就 白煮面 、你还得吃啊，因为你说对白说台词的时候，你嘴里空着和嘴里有面条，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全景里你说话，嘴里含着面条说话是那种感觉。那拍近景的时候，你嘴里不可能没有面条啊。当然也有的一些人说，哎呀，说全景就可以不吃嘛，假吃嘛， 假吃嘛。 但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演员，从小所接受的那种教育和培养，就是我是话剧演员，对，所以说其实每一条不管他景，我不管他景别，就拍一遍就是这样，拍一遍就是这样。那天大概吃了五六碗吧，四五碗五六碗。对， 关键是您把这个面条它吃的呀，它就是 后来已经不是炸酱面了，后来就白水面了， 特别香， 倒点什么醋，倒点酱油就变成那色儿就行了。对， 就关键把那个面吃的它那么有戏，就是你有特殊的一些，比如说设计啊，或者是在哪个地方有一些自己的， 因为这个剧本的后半节它有一句这个。新生嘛，他说我是个农民的儿子，通过考大学到北京工作不容易，但后来现在一出场他是一个处长，怎么能表现他是个农民的儿子呢？那就吃着炸酱面拿了个蒜瓣就是一筷子面捧上一口蒜，就一般来说这样就是在一个特别像在北京说吃着炸酱面吃着蒜，最起码他的出身也好，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他就你再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可能观众就会就。 对， 比较相信， 你要吃炸酱面，这时候端罐红酒，这个、 对，或者你吃的很讲究，然后餐巾系着，或者说铺在那儿，可能就不太那个。本身他也有掩饰自己这种所犯的那些罪的这些，有这种 在表演呢， 心理作用，对。 就吃面条压制自己的紧张， 是 对吧？ 所以当时这个剧就是播出以后，您有想到说就这三集 没有 能引发这么久？ 因为说实话，最近这七八年，我拍戏拍的也都是原来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主旋律的电视剧比较多一点。像这种戏呢，比较接地气的，而且能跟观众能互动的这种戏，我接的比较少。对于网络宣传，包括网友和这种所谓的粉丝互动啊，以前没有经历过那几天我那个微博都沦陷了整个沦陷了，就是一天这个消息就是几万条十几万条都往那个微博里上 您平时发微博发的多吗？ 也很少。 对啊， 我们这个年龄啊，其实当然也不应该啊，不一开始不太懂，我们对网络天生有一种拒绝感。说实话，在十多年前，有的演员跟我们年龄差不多，可能他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容易。我是一开始从心底里是拒绝的。包括电脑什么微博微信，包括所有的网络上一切的东西，我是拒绝的。后来因为到现在已经铺天盖地了，已经就再去跟有点吃力了。所以说当时观众通过微博平台，通过这种当时去年前头不光是微博了，还有什么 好多种平台啊， 嗯， 他会艾特你，包括当时很多媒体， 嗯， 对，邀约， 对，湖南卫视、凤凰卫视很多给我们打直播，包括电台， 嗯， 就是有点没想到，就是三级戏就这么一个人物哈， 嗯 嗯，然后就当然接受采访也是演员的一个义务嘛， 嗯， 对吧？ 嗯， 去解读剧本， 嗯， 就是推荐自己的这个人物， 嗯， 为这个戏去解释一些情节，一些人物，都去做了。但是没想到当时是这么一个，它是个现象级的一个电视剧。 对对对， 对， 的确是。 走哪都在谈论。 嗯。 那两天走哪就一下，包括现在。 嗯。 对，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赵德汉， 嗯， 好像印象比较深刻。 对 对, 对。 而且吧，这个《人民的名义》里面每一个角色， 嗯， 就李璐导演，你不得不佩服他。 是是。 啊，他请来的每一个角色都跟他演的这个人物特别贴， 极其精准，对， 对， 极其精准， 火了吴刚。 啊， 吴刚老师， 那个菜包子， 张起灵，包子 啊，对吧？这个他每一个角色都贴， 所以他就一个好的作品呢， 啊， 从当时的周梅森老师的编剧， 嗯， 到李璐的导演， 嗯， 到这帮演员， 嗯， 包括我们的摄影、 嗯、 美术、道具、服装化，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嗯， 整个那个团队是很优秀的， 嗯， 啊，包括后面的营销团队， 嗯， 包括那种宣传团队，他整体素质比较整齐， 嗯， 比较整齐， 嗯， 没有说谁特别有名我让谁来，或者谁不管合适不合适， 嗯， 最起码很多观众看完以后说这一台演员是整齐的， 对， 是合适的， 没错， 是精准的， 嗯， 那么出来一个文艺作品或者出了一个影视作品， 嗯， 大家观众还是认可的， 嗯， 哎， 对， 那问问您啊，侯老师，就是您觉得有演技吗？就演技您怎么理解？因为很多人都说，哎，这人演技特别好哈， 哦， 您怎么理解这个演技啊？ 可能这是我们专业，我们这行里大家经常聊的一个话题，或者， 嗯， 还倒不是我们这行里聊的，很多观众跟我们探讨这样的话题。 嗯， 演员首先得热爱， 嗯， 你得热爱这个行业， 嗯， 你得喜欢， 嗯， 热爱， 嗯， 甚至变成了就是痴迷， 嗯， 就演戏特开心， 对 啊， 就是变成它是我的一个爱好， 嗯， 这是其一，其二呢也得有天赋， 嗯 啊，为什么有的人说学方言或者说也说模仿一个动物，他就觉得他像， 嗯， 他不太像， 嗯， 那可能他在他的基因里，他的天赋里，他有这个基因或者他有这个能力， 嗯， 他在表达的时候或者他在展现的时候， 嗯， 他就比这个人要强， 嗯， 那么当时在戏剧学院在招这些学生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挑选嘛， 对, 对， 就你是不是这块料， 嗯， 前提是你是不是这块料， 所以当这个艺术学院的老师啊，这面试老师真的是挺厉害的， 是是是， 啊， 他得看到一个学员的潜质， 对， 其实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即使认为他有潜质进来这一行，我们又有另外一句话叫师傅领进门， 嗯， 修行靠个人， 嗯 啊，其实你都学的一样， 嗯， 那么悟的有表演，它还有一个悟的这种心得在里面， 嗯， 你得开窍， 嗯嗯， 老师一点拨，啊，哦， 对， 举一反三了， 对， 啊， 所以就是祖师爷赏饭吃， 哎， 他可能就是有这个天赋， 嗯， 他又开窍了， 嗯， 观众又认可了， 嗯， 哎，他出来一个好演员， 对，还有这个很重要，我们老说叫观众缘，观众缘， 观众缘， 就有的人呢他就特好， 嗯， 可是呢观众看着呢就不入眼，这有人也挺奇怪的， 非常奇怪。就像我们比如说在饭店里，或者今天说一个朋友、几个朋友聚会吃饭，同时这一桌，比如十二个人，其中有四五个我认识，其他五六个我不太熟悉， 嗯， 但你就其中对五六个人当中，有的人你会印象哎还挺好， 哎，对， 愿意跟他哎接近多聊两句，有的人就莫名你也没见过他，你会觉得这个人 不想说话， 就不想， 对，不想说话，这就是叫演员嘛， 演员， 他的面缘， 对， 嗯， 对， 这个东西吧，就是咱也没法往深了说， 只可意会， 啊， 无法言传， 你们无法言传。 哎，那我就问到了，您， 啊， 比如说刚才说到了热爱，说到天分， 嗯， 说到了努力的这个事儿， 嗯， 我想知道侯老师，您当年就怎么就执着于自己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演员？ 我当时干这行也是误打误撞， 嗯， 对，您都是车间主任了是吧？ 对，一个朋友邀我去考这个，他是一个文艺爱好者， 嗯， 我还不是， 嗯。 啊，我是踏踏实实在工厂里上班的这么一个， 嗯， 对，我上当年车间副主任， 哎呦呦，车间副主任， 对，就想把工作做好， 嗯， 想干出点成绩来，还不叫成就， 嗯， 干出点成绩。 那时候您多大呀？ 19吧，20， 嗯，20， 20岁， 20岁， 就是车间副主任了。 对，就业务水平还可以， 还可以啊， 对对对。 后来就陪他去考，就发生了，就是他没考取，我考取了。 有这种，真是 真有 影视圈里好多这种事 儿，很多很多。这就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故事不是个例了， 真不是个例。就那会儿我也是，我也有过这样的，就陪同学去面试， 然后你面上 了。 对，对，哎，其实那你当时你是觉得自己有这个方面的天赋吗？或者您当时就在工作当中，您就会。就经常会参加一些这样演出吗？ 其实反过头来想一想，觉得自己还是喜欢这一行。 嗯， 你比如说我，打小喜欢听评书 啊， 刘兰芳老师小时候讲的《岳飞传》 嗯，《 杨家将》 对。 啊，他讲的所有的评书就一个人嘛，一个 一张 话筒，一个可能后来有视频了，一张一个纸扇，一个桌子，一张椅子，就嘴里说出的是千军万马， 嗯， 对对对， 就当时我们会上晚自习嘛，经常我们那个年代 啊， 经常在那个有线广播底下就听，7点钟上课， 他 是6点半播出， 嗯， 就是6点半开始就从家里往那儿走，往学校走，哪怕听剩5分钟，狂奔到教室。 哎呀呀，对对对对， 都想听这个《杨家将》《岳飞传》。 杨家将、薛家将，什么薛丁山、薛 当年就《杨家将》和《岳飞传》 啊，《岳飞传》，您看那时候还有两个 岳雷，对，岳飞、岳鹏举、牛皋啊，这种 啊，对， 就是听了很多一些。这些刘兰芳老师说的这些这个曲艺作品评书，以前从来没讲过普通话，我是江苏人，就听，就他可能就在心里啊，在脑海里形成一种无形的东西，就像一个元素一样散碎的搁在那儿。后来陪我的同学叫朱顺利嘛，陪他去考试，考官在老师，我在考江苏省戏剧学校嘛，老师在那个桌子后面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老师，我叫侯勇。我刚说普通话，我刚说完，后面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自己都不习惯是吧？ 不习惯，没讲过普通话，20岁以前都说的家乡话，突然在这一瞬间说了一句普通话，起身鸡皮疙瘩，又不会唱歌，也不会什么跳，也什么跳舞，什么形台声表嘛， 对对对， 四门课就是。其实老师可能当时就看到了你的这种，可能他有他的专业眼光， 对， 哎，你能行成为一个演员， 嗯， 哎，就一试过了，一试当时还发了复试通知书，还没发到我这儿，发到另外一个姓侯的家里了， 还发错人了， 发错人了，差一点就错过去了， 哦， 这都以前很多一些， 你的同学现在干啥呢？ 哎呦，他可成周总了现在， 哦，周总了， 做企业现在， 幸亏没学演员。 所以你没事就找他投点戏什么的， 是 给你投个戏。 对对，你看啊，这个人家有时候说命运非常的有意思啊。 哎、对对，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侯老师，还有一些有一部剧是特别想要问的，就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小粉丝。 对对，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情怀、啊。 情怀，就是当年我在。淄博工作的时候，就那时候就看着侯老师的大染房， 嗯， 因为那个时候就在周村嘛，那个时候就看着大染房，然后所以说，其实那部电视剧对您来说，有意味着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应该是我，演艺人生的一个高峰吧， 嗯， 因为当时接那个戏我是有点较劲，当时 哦。 大染房是2002年拍的 啊，零二年， 零二年之前我一直在拍电影。 嗯， 我拍了若干年的电影，拍电影，那时候电视剧拍的不多，都是电影，而且2002年7月份电影还得了华表奖，其实当时应该一直顺着就是电影这条路去做一个电影演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当时呢，因为在2003年、2002年的时候啊，大家对于观影的心态还没有成熟，都在看电视剧，对，我电影得完，我当年。我得了一个长春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对， 得了一个华表奖优秀男演员， 是，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年轻演员，一下得了这两个奖，就很多有一些就觉得好像我就是运气啊，撞大运呐 啊，说，当时自己就觉得心里不服，觉得好像说老接电影，说好像看的人少，那就接电视剧呗。 那不像现在一下就过20亿、30亿、40亿， 对对对对，那时候电影市场真是不如现在 啊，当然不如 我们真没赶上好时候，当年，但当时我那个亚马逊的时候，也票房也很高，但跟现在比是没法比，但是要说放成一，当时一张票才几块钱嘛， 对， 搁现在如果几十块钱，当时看的人也很多， 嗯， 那么时候就突然就说，正好有一个电影，后来因为下马了，在2002年的8月份， 就大染坊的导演王文杰就找到我， 嗯 啊，当时而且之前自己老演军部队戏嘛，军旅戏比较多，就有人说，哎呀，说电影没有知名度，没拍过电视剧，说这个什么只能演去当兵的 啊， 就是一股劲儿吧， 哦，就各种你就跟这种说 不服气，对，说那我就接着大染坊演一个商人， 嗯。 当时拍那个戏也吃了好多苦，不叫吃苦啊，下了很多功夫。 嗯 嗯，当年也没有说助理这么一说，也没有说剧组有什么小灶，都没有，就一个人就有一个单间，自己住在一个单间里，就把剧本拆开了贴了一面墙。下功夫，这现在都没有这么大的精力像下当年那个功夫。那真是把整个剧本吃透了，24集戏，每一场每一场大段大段的台词。而且它是先染布的，很多一些专业术语你都没听过，它又是一个商战戏， 对， 要绝对要讲计谋的，用这一计那一计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戏拍的挺吃力的，而且拍的挺用功的，后来2003年一播出的时候就反响很好， 哦，对， 2004年就把所有的电视剧的奖项全拿遍了，对， 哦，而且那个剧当时真的是那一剧一出以后，还出来另外一位演员孙俪， 孙俪，对 对, 对， 那个剧当时我觉得孙俪好像，因为我自己感觉那时候还也对孙俪没什么印象，就是那个大染坊里她出来了，作为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京市的这样一个名媛吧，或者叫怎么样，出来了以后，所以您那个时候跟孙俪对戏的时候，有觉得你看这部戏里出来这两个角色，都在后来的影视剧路上走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成功。 孙俪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因为我当时拍《大染坊》的时候，她因为她来的比较晚，当时她在拍一个戏叫《玉观音》， 对对， 当时刚拍完还没播，拍完那个戏就到了《大染坊》剧组， 那时候好年轻啊，先想想《玉观音》里面那个孙俪啊， 也就20出头吧，对， 掐出水那种， 现在就是皇上驾崩了，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说他到剧组以后，因为他可能演戏当年呢，我说实话，都16年前了，可能他演戏经历呢不是太丰富，到剧组里，可能也是他第二个戏吧，第三个戏，对。但当时就觉得很有潜质，他就是一上镜头里一看，就感觉像出水芙蓉一样，就特别， 上镜。 这个清澈也是也上镜，也符合我们这个戏里的这个叫沈远仪，就演了一个东北逃亡来的一个学生，我呢做生意在一个那儿碰到他了，我救了他一条命，然后就认了个妹妹， 对， 然后他又帮了我很多，就比较传奇，就我的这个人物，那个戏也是在一起拍了3个多月吧， 对，然后那个电视剧就是在播出以后，它的反响也有超出你的预想吗？或者 超出，当时我们只是认为一般的一个电视剧嘛，当时很多一些媒体就是说开创了一个商战剧的一个先河，这个只是大家对它就是褒奖为叫类型嘛，最主要是我们受到好多一些邀约， 哦， 比如说财富论坛， 哦， 要我们去做主旨演讲， 哦，还有 搁在现在非常奇怪，今天可能我们的一些影视剧拍完以后，可能别的行业是，这就是。戏嘛，就是戏嘛，就大家当时对这现在对这还有这种概念嘛，当时不是，当时是邀请我跟导演去参加财富论坛的，我们都是这个经济学家，那个是著名企业家，甚至有价值多少个亿的这种就是国企的大企业家，我在台上像我们谈什么，我们人家谈的这种那种逻辑，那种商业领袖，那种演，真是演讲。我们上去能谈什么呀？我们就玩一些，不能去。人家说一定说主办方和组委会特意邀请您跟导演去参加，就大家看这个戏特别推崇。 对， 就觉得洪文老师他是搞经济学的， 他就是那个。 对对对，怎么样？我说我啥都不会，我没做过生意。说你 我背的词儿。 对，他说你就讲一讲，你就是创作。的一些心得吧，那讲到我们领域里，我们讲怎么接到这个剧本，这剧本讲的什么故事，然后其实他讲的还是一个家国情怀的东西， 对 对，因为 我们参加那个三福论坛，那里面的企业家已经不是小买卖了，有个几千万，那都入不都多少个亿，多少甚至有个集团公司，多那是大老板呢。 对对对对， 其实他们做到一定生意到一定程度，谈的也是家国情怀。 哎， 不是说做这个东西两毛五，那边卖两毛八，不一般很少做这种生意的那些企业家。 明白明白。 我们参加过，包括后来有一些。有些企业让我去做广告很多有企业家说哎呀侯老师先见面认识吗吃饭喝酒说你当年演的就是我我当年就是你这样的 哎呀 我这有个品牌叫你做广告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现役军人我做不了广告不允许代言嘛哎呀那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哎呦 当年真是 就这个角色就太深入人心了 他塑造的就别人就认为他就是一个企业家 对 所以他已经岁月了所以你当你再看到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去吐槽一些现象就是现在也有很多行业剧是打着行业剧的幌子在拍一些叫做所谓的就是感情戏或者什么样的对吧 对我觉得今天的影视剧市场啊虽然戏化的很精致了就是这个站那个戏这种类型那个类型但我觉得恰恰脱离了很多一些创作上那种初心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这么好的故事好的人物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就没有了第三还有一个你很多东西得有味道就像我们那个王小枪这个编剧讲的说他说第一要有故事第二要有人物第三还有味道其实我还觉得什么呢就你看完以后他要你这样得想点什么最起码那一瞬间哎呀最起码脑子里不想别就是一个事儿或者一个看一电影看一部电视剧那一瞬间一个情节得让你停顿一下吧你光看流水账往下翻的东西 啊 如果大家都是那种哎，做我今年拍几个戏挣多少钱那又说粉丝数多少然后怎么样我觉得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不是我做演员的初衷要做这个东西多少年前我都可以做到但我觉得就好像我觉得做一个演员一定要学会藏自己说实话包括这个电台你们这儿我再往前很多年前来过我将近十年没来了不是说我不能宣传或者说有什么一开始我还躲我说哎呀说别抛头露面太多了因为你演员露面越多你去演一个角色观众的像可信度就越低 所以有人说有的人是明星有的人是演员 但现在大部分人就愿意去做明星因为他会得到比如说我可以换个房子我可以三什么什么50平米房换80换200200换600靠自己的劳动没问题但我觉得他还有一个行业的特殊性行业的特殊性因为我以前就特别跟一个媒体的朋友探讨就是说我说我做演员最大的成就就是我当我走在大街上别人能叫我剧中的角色一旦他说哎呀侯勇老师我说完了那我做演员已经做到头了你再演什么角色大家会觉得这侯勇演的看你演的怎么样或张三演的看你演的像不像就看你怎么去玩去玩这个戏了看你有没有什么能力做这个东西但是可信度你一出来这张脸一出来 对 他这就知道你是张三了那你怎么去扮演李四呢 对 其实就像我父亲他们看那个大染房的时候就是到现在都叫他比如说看到电视剧上出现侯勇老师其他的演着哎这不是那个陈六子吗 对 他们就老就这么说 叫如果说一个演员你走到哪儿让观众去叫你戏里的这个名字你会觉得幸福无比这是我的感受别人会作何感想 对 我会觉得幸福无比 我记得当时采访一个香港的一个演员他老演反派就好像演了几十年反派他说真的到大街上有人砸他就拿菜西红柿鸡蛋都砸他他那时候真的很痛苦就是痛苦和快乐并存就演坏人演得太像个坏人了 当年的陈强老师陈佩斯老师他爸爸陈强老师演那个黄世仁那战士在旁边执勤看着第一时间子弹顶到膛差点把他给毙了不是班长手一拖子弹打到天上就把黄世仁给毙了那演员演了个恶霸呀就可见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见一个演员就是 演得太像了演得太好了 这个塑造一个角色能塑造的连财富论坛都请他去讲 是 这个也 当年我们觉得是个喜剧你知道吗现在看来觉得哎 还是一份荣誉吧。 对， 没错没错 啊。 今天我们特别感谢侯勇老师来到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我觉得都 希望您以后还常来，好不好？ 哎，您常来我们节目当中，多跟我们，其实有一些好剧的时候，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幕后您创作一些心得。 好啊好啊， 嗯， 因为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是那种专业的演员，他们正好就有时候忙完了，晚上八九点钟会听听我们节目， 好好， 也给他们一些指导， 对， 好不好？ 太好了。 然后呢，我们也再次推荐一下正在热播的由侯勇老师来主演的《面具》啊，推荐一下。好了，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结束了，谢谢侯勇老师， 谢 谢， 谢谢，谢 谢 二位， 哎，谢谢，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